第四节。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咁啊多谢钟祖康先生嘅推介啦。咁其实都系鸠噏节目。咁第四节我有嘢讲嘅，我哋本身咧就想讲监狱风云，因为我呢个哥咧就喺边度坐坐啊？ 广州越秀，越秀拘叫做越秀拘押所啊。系咪咁讲啊？系咪拘押所啊？ 系 啊，咁发生嗰件事咧，就系撞车撞死人，四死五伤， 特大交通事故啊！ 吓，咁啊，当时咧就卖晒报纸啊，就算香港东方日报， 东方日报咪 卖埋噶啦。咁啊，个个话我爆咗条胎，爆咗头胎咁样撞埋去嘅，其实就唔系啊。咁唔好讲呢单古仔，点样发生啊？系唔系啊？唔系讲多三节都唔够。主要讲监狱风云啦，咁其实单嘢咧讲到捞尾咧就唔好关我事嘅， 系 咁，但系你系 代罪羔羊嚟嘅呢啲， 但系到到捞尾咧，佢话你上嚟结案啦，你结案你坐十五日啦，就行政拘留你十五天，咁又完咗件事咯，又唔使罚钱，又唔使剩咯，啊，但系你点样都有责任嘅，撞死人，啊，咁啊先讲下些少前期嘢啦。撞死人，我落地睇嗰啲死尸，拖住成地都系，成架面包车散晒，有啲喺入边，有啲碌咗出嚟。我真系完全冇怜悯之心噶，我心完全都唔惊噶，完全唔觉得哎呀死咗人啊！咁啊，啲人话喂帮手救人啦，帮手救人啦咁，咁自己，所以我都话我系扑街，我其实唔想帮手救人噶。我真系唔想佢帮手拉，因为你其实系唔啱嘅。佢撞断咗条肋骨，你帮手拉佢出嚟，你唔识嘅系咪死埋先？ 系 吓、啊，我当时系好冷静嘅，唔知点解。我其实我早有嘅人就好冷静，唔系呢件事，唔系冷静，系我任何情况之下我都好冷静嘅。我系表面做俾人睇，我好冲动。 同我一样咯、啊，一到大事有咩事我就好冷静，可以咩都冇。 我系好好沉静咁样，我问我嗰、那个同我代驾嗰个司机。 系佢撞死噶， 系佢撞死。我喺隔篱嘅啫，我喺后面瞓咗觉。 但系因为香港司机，所以咧架香港车到最后尾都系香港司机扑街。 系啊，咁我咧就落去，我话你唔使惊，你讲俾我听发生咩事。佢口震震讲，讲完俾我听，你再讲一次，都唔系讲得好清楚，定啲嚟再讲一次俾我听，足足前后讲咗三次，我完全明白咗个过程之后啦。因为交警要嚟录口供啊，各样嘢噶嘛， 就系佢录口供， 系啊，仲我录口供啊，咁啊冇，即晚放你走、啊，又冇收你回乡证啊，乜都冇、啊，咁啊走得噶咯，扣咗你架车，系咁多嘢啦，咁啊讲翻啦吓，监狱风云其实就唔系咩监狱，系好好笑嘅风云嚟，真系好好笑，又其实都几开心添，去个扣押所，佢分两边。一边咧就好似我哋香港啲村屋咁，当然就比村屋大两层嘅。咁我哋一瞓喺下低嗰层咧，就冇门冇剩嘅。咁啊有床，咁啊十张八张床，咁好大张嘅，张张床都大过四乘六嘅。咁啊一人瞓一张嘅噃。点解个世界有咁好世界嘅喂？哦，原来同你一齐嗰啲人。全部都是交通事故撞死人的，唔关佢事，但是行政拘留要你十五天。第二是咩呢？聚赌。咁另外一边是咩呢？做鸡嘅、卖假车票嘅、炒飞嘅、偷嘢嘅，嗱嗰啲就有啦。就另外一边嗰啲就禁闭式，一道铁门后面一个天井，我嚟俾你屙屎啊、冲凉啊咁样嘅。咁我哋喺度做乜嘢啊？日日无所事事、啊，原来咧我就帮嗰啲狱警，就去朝头早咧就去嗰啲监去嗰啲仓嗰度拍下门。今日你食乜嘢啊？因为全部都行政拘留十五天。咁啊，佢哋写咗之后咧，我就同佢哋咧就去士多，即系小卖部，就俾佢哋。咁人哋执齐俾我哋咧，我哋咧就帮佢攞去俾。逐个仓咧就去派，第一，第二又做咩呢？就系、是、派饭，所以逢系有好嘢食咧，就我哋拣咗先嘅， 就去派饭啦。 有冇好嘢食先？ 有，咁啱中秋节啊，冇月饼啊，有鸡髀。平时最巴闭嗰日有鸡翼尖。咁我哋小卖部咧有可乐饮啦，最出名就豆豉鲮鱼一罐罐嗰啲啦，我就食到惊嘅，餐餐都豆豉鲮鱼、公仔面都唔知点搞。呢啲唔出奇。咁我哋啲烟产嚟噶嘛，食烟噶嘛，入边冇烟食噶，小卖部冇烟噶。我谂住呢十五日戒咗啦，系咪啊？唔使，原来成班嗰啲仓友都食烟嘅。咁点咧？咁我哋负责将啲垃圾咧就推出个闸嗰度，推出去之后咧，原来咧佢有一个空嘅大桶俾你，好高噶，嗰啲绿色嗰啲啊，好似香港嗰啲胶桶咁啊。咁你将个人民币100蚊掉落去。咁听朝早咧，个空桶咧有个桶咧，你就会发现有一条红箱起喺度啦。 我都赚钱喎， 系啊，几廿蚊条嘅啫，嗰阵时 四蚊包，即系一条啊40。 咁啊攞，咁啊冇，咁啊有烟食边使戒啊？仲四围请人食啦，系咪啊？ 系 边度使戒烟噶？咁我哋啲银包咧就俾佢哋收晒嘅，但系你要攞钱使咧，因为你个个都有小卖部噶嘛，咁啊去同佢攞翻个银包。包括入面嗰啲禁闭式嗰啲都好啦，都可以攞到钱嘅，因为要买嘢食啊。咁呢样嘢咧就好小儿科嘅啫。我发现一个秘密，就相当过瘾嘅。咁咧就有啲人咧，每日都有人走，有人嚟噶嘛。咁就走啦。咁你就将你嗰啲被，每一个人都发张床单俾你嘅被单。咁佢发咗俾你之后咧，佢执出嚟，你要洗好先好走、啊。要洗干净先好走、啊，即系嗰啲仓友啊。咁啊，洗完点咧？冇洗衣机，冇干衣机噶嘛，就要晾咯、啊。咁我人缘好啦，俾咗个好位我，负责晾就晾喺边咧？就晾喺佢哋嗰啲仓上边天井位，就喺嗰度晾被单。咁啊，发现咗咩咧？有两个女仓喺上面晾。嘅时候咧，哇下低冲凉喎，几正啊！日日有得睇喎、 啊。系怀念多好多都系拉嚟，嗰啲真系出嚟做嗰啲吓，好多都系。 咁、啊、我话 样靓身材正， 日日都有得睇嘅，啲女仔，佢又好似冇嘢，佢望到你，佢又冇嘢嘅，好顶瘾嘅。 其实而家大陆系，尤其喺农村出嚟嗰啲系比较开放啲 嘅。系、哎，你冇咁讲，我知道有个。有个女仔就是、我哋真係充满咗同情心嘅。咁佢呢就喺广州做角角嘅做鸡嘅。咁成个仓十几个女仔其他人呢就排斥佢，因为唔知点解佢哋会内地人呢就好排斥佢做鸡嗰啲嘅。就排斥佢就我哋埋去呢佢成日嗰个正衰人啊乜乜如何啊做鸡啊各样嘢。咁有一次我有机会同佢倾到偈。咁知道佢点解会拉入嚟。就原来有个人咧就帮衬佢，就执咗佢一剂，就当一嚿水啦吓。咁啊，点知人执执咗一剂，可能好正都唔定，整多剂啦咁。啊，整多剂佢唔俾钱、啊， 即系过月过夜与短聚嘅分别。 咁佢唔俾钱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姐姐仔咧就嬲，嬲起上嚟嗰个姐姐仔就报公安。咁、okay. 啊，两个一齐拉埋。 话嫖客嗰阵时要坐监真系， 嗰、那个就要坐监，呢、這个就15日拘留佢。啊，我话呢个女仔真系好嘢啦，真系冇得 烈女。 系啊，咁我特别对呢个女仔咧，就唔知点解对佢呢个有怜悯之心。我话你啲人恰佢啊，咪第时帮你哋买嘢冇咁笋嘅，话俾你听啊。啊，咁呢啲都小儿科，有啲仲加得人惊，你谂百思不得其解。有条靓仔突然间半夜。俾啲狱警捉出嚟，着嗰啲鞋咧，即系逢系嗰啲香港啲差佬嗰啲鞋咁样吓，系咁乒乒乓啷咁踢，咩事啊？估都估唔到咩事、啊。原来佢同仓嗰个人调转个身份，俾人哋早走，其实佢应该走嘅。即系我到十五日啦，我走啦，但系我同你调转个身份，你仲一个礼拜坐，我同你坐埋嗰个礼拜，你走先。 咁都得？ 系啊。咁嗰啲狱警嗰啲到放嘅时候知道咗呢件事，哇！打到扑街，打到命都唔长。咁啊，乜嘢都有嘅，呢啲都仲做咩啊？咁啊，后屘玩到点样咧？ 咁啊，中秋前后可能 呢度而家呢啲日子 系啦，可能咧就唔系我直头睇入边过中秋嘅，咁样咧就可能嗰啲狱警啊，嗰啲阿 Sir 放假或者唔喺度啊，嗰样嘢啦，咁入嗰啲人捉咗翻嚟，你做咩咧？喂，嗌我哋去帮手守身，冚唪唥踎晒喺度，我哋去守身嘅，咁啊呢啲梗系我当仁不让学下先啦，系咪啊？ 系冇错。 啊，咁好似香港差佬咁趴埋墙啦！我以前 身份证， 我以前僆仔嗰阵时俾人嗡，俾人哋嗌我趴埋墙嘅咋啊！即只有机会叫人哋趴埋墙嘅，相当顶瘾嘅。咁啊，做埋呢啲嘢，咁啊，跟住有啲啊，点样讲啊？你可以喺个身度抄到嗰啲唔系白粉嘅刀仔又有，喺只鞋下低，我唔知个鞋仔个整个刀片做乜嘢咧？系咪打荷包？打荷包点解摆个刀片鞋底嘅咧？吓、啊，佢入去之前咧，入咗去咧，我哋未搜身之前咧，要你全部嘢自己攞出嚟嘅。但系如果你攞晒你啲嘢出嚟俾我哋抄到出嚟咧，你又扑街，又打到扑街。因为你摸出嚟，你有刀片唔紧要，你攞出嚟，你有咩都唔紧要，你攞出嚟。嗰啲阿 Sir 唔理你嘅，都几好人嘅。但系如果佢嗌你做嗰啲，你做唔齐俾佢咧，你分钟要佢咩话，或者你揸住张刀片入去嗰啲禁闭仓嗰度，你唔知搞咗啲乜嘢咧，嗰啲阿 Sir 就好麻烦。所以一抄到刀片出嚟咧，唔系我抄到，有其他人抄到佢出嚟咧，哇！拳打脚踢真系冇命。同我初初入去嗰阵时咧，我心谂住咧，我啲世人都未试过嘅。大陆听人讲得咁黑暗，我谂住我一身好武功，呢次实行就唔使讲噶啦，又洪拳咏春赛里佛，鹰爪乜都出晒， 天仙拳。 原来唔使嘅，个个见到，你个香港佬嚟嘅，特别好招呼嘅，你乜都唔使，我未抹过地嘅，我哋自己嗰个仓。所谓仓其实开放噶，出面有个大地堂可以行出去赏月噶。我连地都未抹过噶。你做乜嘢啊？身娇肉贵啊，坐埋一边。你以为我有钱咩？最穷嗰个系我，随便抽一个出嚟都有钱过我。多多声人就讲一万，聚到输八万、十万嘅，点样拉翻佢啊？其实佢走得甩嘅。佢又唔捨得啲錢，咁佢喺個賭場嗰度咧，佢唔知咩喺個角落頭嗰度咧，就失咗八萬蚊。哇！一百蚊紙，八萬蚊係好多錢嚟嘅、哦。 有幾多錢啊？一沓一萬，八沓咁厚到。 咁佢 咁好啦，咁好。 咁佢塞埋咗咧，人哋抄到出嚟喎，啲錢我嘅，係你噶，啱啦，捉埋入去先。咁啊，嗰個咧就喺廣州開鞋廠嘅，即係嗰啲。内地人嚟嘅，开鞋厂佢买翻内地嘅各样嘢，识得佢哋内地嗰啲货柜车司机啦，又系撞死人啦，又系老板嚟嘅，根本上同我一齐坐嗰啲全部都系老板级，除咗我打工仔。啊，嗰单嘢咧，一路到你呢个正衰人嚟噶，唔嚟车我自己走，又唔识路戆 QQ， 话走啦，其实都好似好空虚咁啊，走嗰阵时。点解有啲人坐监坐咗几十年坐上瘾咧？真系有道理。我喺度十五日啫嘛，都觉得一出门口，好似好空虚咁。其实喺入边，你遇到嗰啲事啊、剩啊，嗱，咁而家十三分钟、十四分都冇乜时间讲。其实真系好鬼好笑，又好似人生咧嗰个经历咧，你系令到你眼界大开，因为差唔多未噶，不过有噶啦。 可以呢，下个礼拜我再做多次，因为我自己本身嗱，又系我呢个哥，佢曾经帮过我嘅，我就喺珠海嗰度就俾人哋一个关王光塌咗，咁啊去咗珠海嘅京津组，就运咗三日，咁啊吓，咁啊后屘咧我走得甩啦出翻嚟，咁咧就因为对方咧就系武警，咁咧就我要攞翻啲保释金，因为咧我拆得掂。咁咧就我呢个哥话，我唔去啦，我去唔安全，就揾咗佢，佢都系同我攞翻啲保释金。吓，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讲，我哋叫做本身我起一个标题叫《监狱风云》嘅。咁啊，而家就系跟住惨一个字，一个大头，就唔好讲啦，笑 肇惨案。咁咧就我哋下个礼拜翻嚟，拜拜。